如今呐、啊， 我跟你共享，恭喜恭喜。 祝福你，乌萨朗嘿哟，我真的爱你。乌萨瓦迪卡，来开心跳起，什么都可以，齐鼓掌啊啊你！ 恭喜恭喜，膊头竖起竖起，我们将杯举起，有共情酒音唱起。欢喜欢喜，阿爸飞花扑起，为齐来。 如今呐、啊， 我跟你共享，恭喜恭喜 ！Oh happy Chinese New Year, I love you， 什么都可以，在鼓掌多得你。 哦莫西莫西，祝福你。哦萨朗嘿哟，我真的爱你。哦哦萨瓦迪卡，来开心跳起。什么都可以，齐鼓掌啊啊你！ 恭喜恭喜，膊头竖起竖起，我们将杯举起，有共情酒音唱起。欢喜欢喜，阿爸飞花扑起，为齐来要 Annie，Let's celebrate tonight。 Money money we are family。 财神。